人音乐致敬消失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询665000。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明假期的第二天，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吴映洁 Sugar Rush。 我绝对超乎你想象， 一首甜美的 Sugar Rush 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其实这种假期呢，大家除了扫墓踏青，也可以考虑去看看电影。 对，今年的清明节档期当中呢，有8部电影要上映，其中2部是进口片， 分别是直面印度教育问题的起跑线和俄罗斯家庭冒险动画电影冰雪女王三两部作品啊。 那起跑线呢是去年在印度上映之后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口碑，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讨论。但这个冰雪女王三呢，其实是讲述了凯和戈达尔兄妹一路历险，并且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邪恶的故事。大家都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去观赏一下。 两种题材的电影应该会给你一种不同的体验。 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找自己。你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哦，睡在我的被单里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kiss was softer, softer than this. I'm reading her lips. Oh, each line I read, she left her books in my bed and her song in my head. I've been undone. Oh,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out on the west coast. I gotta get back, I can't let this go. Oh,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No way to summer.Someone out on the west coast, gotta get back, I can't let this go.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no ray of sunlight's ever. 这是一首来自 Vasek Joy 的 Saturday Song。 虽然今天是周五啊，但是因为这个清明假期，所以感觉就过出了一种周末的气氛。 是这个周末的气氛呢，现在已经是扑面而来了，估计现在的这个车流应该也少了不少哈。 嗯，现在呢清明节哈，今天除了给大家之前介绍的像起跑线和冰雪女王两部影片之外呢，还有六部国产的新片将和大家见面。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新锐导演辛玉坤的新作《爆裂无声》其实是一部悬疑片啊。 嗯，其实它讲述的是在北方凛冽的冬天，有一个牧羊少年带着自家的羊群在山里失踪，路过浅浅的河沟，他停下脚步低头注目。 嗯， 两天以后呢，矿工张宝明得知儿子失踪了。三天以后呢，律师徐文杰的女儿也失踪了。 哇，这么多人都失踪了、啊、 山林荒野加上寻找孩子的人们迷失在了其中。想要知道谜底的话，那就去电影院里面去观看吧。 是新锐导演辛玉坤呢，实际上他上一部成名的作品叫做《新迷宫》，也非常的好看，所以这一次他也抓住了大家的眼球，请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下啊！ 《爆裂无声》定档清明档期。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蓝天白云下，乘着不害怕，选条路出发，不要回头啊，乘着少少年。 把所有人都犯的错，而也许你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也许你早已一万千种可能，而这首就是人生。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感觉气氛很好很开心，有什么太惊喜，手牵着心跳着，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原来呀就是你，我就知道

正在抱紧恋爱前兆，想要大声说 forever， 收集爱的讯号，判断前进还是逃，空气中有甜蜜味道，陷入了昏迷 together， 我给你那最后一位，我的爱做好了准备，真的发誓心里别感应， Baby you can feel it。 来自魏巡的 Super Love， 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郭鹏。 清明节啊，大人孩子都放假，所以说除了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三部电影之外呢，合家欢电影也是必不可少的品种。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动画片《猫与桃花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影选择。这部片呢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和冒险的故事啊。 小猫斗篷呢是厌倦了家养的这种非常舒适的生活，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呢斗篷就毅然离开了家，去寻找传说当中猫的桃花源。 感觉是猫世界当中诗和远方的一个故事哈。而猫爸爸毯子为了寻找孩子，也终于踏出了舒适区，走向了属于自己的冒险之路，塑造了一个非常勇敢的父亲的形象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周华健为电影《猫与桃花源》演唱的主题曲《流浪的终点》。 聚散都经过， 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岁月的路在心上，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 却无法给你想要的情节。我是执着悲伤的巨蟹，拥有最脆弱的坚强，早已习惯被别人遗忘，只需要更多寂寞的想象。 买家电真是累啊，四九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牌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纯人声乐团 The Real Group 的一首 Chili Con Carne， 开启我们这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来继续为大家推荐清明假期好看的电影，这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5号晚上在 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大家很关注的肯定就是开闭幕影片了。 是这一次呢，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幕后玩家是由徐峥监制，任鹏远执导，徐峥、王丽坤以及王艳辉、段博文、任达华、于和伟等主演的啊。 那故事是围绕一场关乎生死和救赎的金钱游戏展开的。而闭幕影片呢叫做战神记，是一部关于成吉思汗和铁木真的传奇冒险电影。 这部影片呢是由让雅克阿诺来监制，哈斯朝鲁执导，陈伟霆、林允、胡军、李光洁和倪大红、张歆艺等主演，具有浓郁的英雄的史诗气氛。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让我愿意付出所有，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让你感到很受伤。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快乐。有人会陪伴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 哎，靖宇，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点半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整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北京6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云。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早上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形容这种剧情，完美情节却又有理，可以爱到白骨精气，也为了你更好的爱自己，不放逸不怀疑， So lucky lucky， 好情人也是好知己， 怎么形容这种运气，就连风雨都是假你，当然会有坏的事情坏的天气，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是你懂我的心，小小任性，当然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来自李承铉和戚薇的 Lucky Lucky， 开启了我们八点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在清明假期值得去电影院刷一刷的好电影哈。接下来这一部呢，是由张若昀、马思纯、李现和刘敏涛主演的《奇葩朵朵》。哎，听到这个名字，感觉配上这个演员阵容有点不搭调， 有点像是一部这个喜剧为主的一种感觉啊。的确是在清明档所上映的一部喜剧片。天才的理工男黄健与品学兼优的富家子弟徐子聪，为了争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知名物理学教授招录的名额，而成为了明争暗斗的这样一种竞争的关系哈。 黄健呢，是为了达到麻省理工对于社团经验的要求，不得不加入书员社，哎，就是非常贤淑的名媛的这样一种培训的社团哈。 是。 也因此呢，与想要挖掘劲爆素材而隐藏身份混入其中的菜鸟记者猪猪相遇了，在共同经历了各种奇葩盛世之后，两个人呢从约冤家路窄到爱意萌动，这个套路就非常明显了。 对，展现了学渣和学霸之间奇特的这样一种万有引力定律啊。 不过看看这个阵容哈，张若昀、马思纯、李现和刘敏涛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来自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汪苏泷演唱的《和你在一起》。 人海里有千万种表情，我的每个情绪传递给你，你的姓名显示微风轻轻，让我心跳不停，让我失去冷静。命运握着不停，冥冥中已注定。 这感情需要你来定义。想和你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我对你的关心超出朋友关系。想和你在一起，真实的在一起，我疯狂的彻底，你要奉陪到底，要定你这夏季转眼就要过去，我读过的诗句都献给你。 北京电台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在4月14号、15号和21号举行。 这次呢，大赛倾力打造了活动的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汇聚了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活力地展现了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为梦想加油。 那如果您想要关注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我们大赛也有专门的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要特别的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也希望想要加入我们成为电台 DJ 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一次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 加油各位。 总是没时间陪。

it's yours. Darling, it's yours. So promise you'll stay right here and smile like you do. If ever there be a girl for me, I'm sure it's you. 清明假期呢，除了去看电影，假期去听听音乐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英国伦敦大学有一项最新的研究。 来看看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呢表示常听音乐会的话，有可能会有助于你延年益寿。欣赏20分钟的音乐现场表演，就会能让你的幸福感去提升21%，这个效果真的是挺高的，超过了做瑜伽或者是去遛狗啊。 我们来看看就是研究人员具体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们首先呢招募了60名志愿者，就随机把他们分成了3组。一组去欣赏音乐会，第二组呢就是去刚刚你提到的上瑜伽课，还有第三组呢就是去遛狗。另外呢，研究人员还让志愿者完成了一份就旨在评估他们幸福感的心理测试的问卷，并且要求他们佩戴上心率监测仪来进行实时的监测。 来看一下结果，欣赏音乐会的志愿者的总体幸福感提升了21%，上瑜伽课的志愿者呢提升了10%，遛狗的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提升的是7%左右哈。 这个研究就显示音乐会对于健康和幸福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然了，每2周一次或者经常参加是关键，可能会有助于延长寿命近10年。 哇，太棒了！听音乐还有延年益寿的这个效果，真的是没有发现哈。这么说的话，咱俩估计这寿命应该短不了吧？ 哎，对啊，做音乐 DJ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这也不是第一项关于音乐关联幸福感的研究了哈。芬兰的研究人员呢，2013年就发现，上唱歌课的孩子对学校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还有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也有一项研究显示，欢快的音乐对于健康有非常显著积极的影响。如果说没有提前买到票，这个清明假期没办法去音乐会的现场去欣赏的话，那么接下来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夜曲》送给你。 Thank you.

由国家大剧院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4月13日至16日第四度上演，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继续关注，在最新一项英国电台的投票评选中，绿洲乐队第一张正式专辑中的代表作之一《Live Forever》被评为英国历史最佳单曲，而绿洲乐队前吉他手诺尔·加拉格还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美国流行乐坛 Katy Perry 上周完成香港巡演之后转往菲律宾开唱，而近日他又在台北小巨蛋开唱，这是 Katy 三年以来第二度来台开唱，圈中好友周杰伦及老婆昆凌联名送上小花篮祝贺 Good Show。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10点，悉尼。14点，火奴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尼做桑塔，做 SPA 放烟花，种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放进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芝麻，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加坡、印度尼西亚，在这个清明假期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选择了出游。虽然说这个假期不长哈，所以说呢，选择短线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这里呢，还有两条旅游资讯来供大家日后选择出游线路的时候参考。 我们来关注一下，泰国政府呢日前宣布，出于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这样的考虑，南部的旅游胜地皮皮岛的玛雅海滩，从今年6月开始，每年向游客会关闭4个月哈。 玛雅海滩呢，今后的游客数量的上限只有每天2000人，而且船只不得停靠海滩，只能够停泊在小皮皮岛另一侧的一个浮码头上。 嗯， 哇，现在庆幸自己去皮皮岛去的早哈，现在已经不能够停靠在海上了。 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样，最近呢一个泰国的海洋生物学科学小组最近考察发现，皮皮岛周围的一大部分的珊瑚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游客对于这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 现在这个数值，比如说平均每天有200艘次船，4000多名游客来抵达这片海滩， 太多人了哈。所以呢，珊瑚礁退化的原因呢，也是海水变暖和游客过多。海洋的生物学家自己也说了，玛雅海滩就像一个数十年没有休息过的劳动者，工作的负担太重，海滩的美景消失了，所以我们会需要让它休息一阵儿哈。 这个玛雅海滩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因为当时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拍摄的影片《海滩》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对，《海滩》这部片可真是厉害了，因为大家知道，当年在1997年《泰坦尼克号》之后，这是他所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哈。 嗯，那是备受关注的。这个影片呢，其实是讲述背包客寻找海上世外桃源的故事，所以这个世外桃源呢，就选在了玛雅海滩。 嗯， 影片是2000年上映的，同年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因啊，造访泰国的游客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次。 哇！而且你知道这个数值到去年2017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3500万人次，其中超过了100万人次造访了皮皮岛。 嗯， 所以珊瑚海礁的这个消失，真的是也有情可原了哈。 今年6月开始呢，这个玛雅海滩将向游客关闭4个月了，没有办法去这个当地去寻找美景，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去寻找漫步沙滩的感觉，来听来自蔡健雅的《沙滩》。 提到啊，泰国的玛雅海滩在一段时间内要谢绝游客了，但是有一个游乐园却非常的受游客的欢迎，而且还特别欢迎游客在那里大喊大叫。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就是来自于英国的索普游乐园。游乐园呢告诉游客，坐过山车的时候你就尽情的尖叫吧，因为什么呢，尖叫可以给你的手机来充电了哈。 对，这个游乐园在过山车上安装了发电装置，收集这个动能和声能，把它转化成电能。 嗯，这个游乐园当中的行尸走肉过山车每排座位旁边呢都安装了一个18.8厘米乘以18.8厘米乘以6.7厘米的黑色的方盒， 这个当中呢是含着一部分发电的装置，不仅能够收集游客尖叫所产生的声能，还能够收集车厢运动时候的一个动能哈。 对，刚刚听到行尸走肉过山车哈，就是这个过山车的名字就叫做行尸走肉，听起来就觉得很惊悚很可怕。通常坐过山车的时候，知道特别是我们女孩子就会吓得大喊大叫，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声能转化成电能。工作人员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发电装置拿到游乐园内的移动充电站，游客就直接可以在这里给手机充电。想想手机现在用到的电能，可能就是自己刚刚坐过山车时候发出的尖叫。 对，如果你下次尖叫的话，旁边人问你，哎，你不要叫的这么大声音，你就说我这儿充电呢啊。 哎，是给自己提供电能呢。 对， 索普游乐园呢还有一项针对18到24岁的游客的调查，这些游客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在游乐园里就是手机没电。 所以呢游乐园方面认为发电装置应该会非常受欢迎，所以这个装置呢是由游乐园和英国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合作研发的，从设计到安装一共耗时3个月，尖叫发电装置即将投入到试运营当中，如果获得成功的话将成为长期的设备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崔子格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过山车。 的总想去做，人太多，缘分也就少了，最后好不容易轮到我，却并不是对号入座。为什么没人劝我，爱过了证明是勇敢的，我突然喊出谁来救我，随之被嘲笑声淹没。爱你就像过山车，为何心里痛苦还要装快乐，耐得住寂寞却经不起诱惑，这样下去是福是祸，我难受的好想下车。